网，填写报名表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。咨询电话8501-3045，8501-3045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九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杜正伦在辅佐太子期间最初表现不错，李世民也很满意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切发生了变化。当时李承乾患有足疾，行动不便，经李世民的批准，李承乾在痊愈之前不必上朝拜谒，安心在太子宫静养。在李承乾静养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李世民极为痛心地发现，以前那个乖孩子李承乾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远离君子、亲近小人的问题青年。为此，李世民专门把杜正伦召来深谈了一次。李世民说，我的儿子李承乾行为不太检点，这不是小事，而且他身边都是一些小人，你给我仔细盯住了，要是他不听你的劝诫，你得来报告给我。李世民说这话是发自肺腑的，杜正伦听完这话之后也是肝脑涂地，头脑发热的。结果头脑一发热，就干了一件错事，他居然把这些话一股脑的都告诉了李承乾。其实杜正伦也是有苦衷的，作为太子老师的他操碎了心，磨破了嘴，身板差点没累毁。然而多次劝诫下来，他的话就成了一阵风，说完了刮过去了，在李承乾的脑子里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。被逼急了的杜正伦这次出了最后的杀手锏，你要再不老实，我告诉你老爸去。地上祸你不惹，你偏去惹天上的祸。这下大嘴杜正伦算是捅了马蜂窝了，自觉委屈的李承乾给父亲李世民上了一道奏折，为自己极力辩解了一番，话里话外告诉李世民，您告诉杜正伦的那些话我可都知道了，但是我不服，我很委屈。接到儿子这样的上奏，李世民郁闷不已，本来想好好的教育教育儿子，没想到杜正伦这个大嘴巴一张嘴就把自己给卖了，这不等于告诉太子自己不信任他吗？为人父者怎么能告诉儿子我不信任你呢？郁闷中的李世民召来了杜正伦， 则问他为什么泄露了自己的话。杜正伦回答说，开导太子他根本听不进去，所以只能拿皇上的话去吓唬太子，希望太子会感到害怕，然后改恶为善。完了，杜正伦居然把自己当成大灰狼吓唬太子，这有这么当老师的吗？盛怒之下的李世民一挥手，杜正伦啊，你给我一边待着去吧。自此，杜正伦长期混迹于老少边穷地区，先后出任过古州刺史、胶州都督。贞观十七年，还因为与侯君集有关，流配到了欢州，直到唐高宗显庆年间才得以重新启用。就在杜正伦出入太子宫的同时，于志宁也活跃在太子宫，他也是李世民身边的红人。当李世民还在南征北战的时候，他就跟在李世民的身边，与殷开山等人一起参赞军谋。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后，他依然跟随，同时兼任文学馆学士。贞观三年，于志宁升任了中书侍郎，是个正四品的官，李世民依然恩宠有加。有一天，李世民召集重臣在内殿欢宴，这宴席还没有开始，李世民环视一周，忽然发现少了于志宁，于是就问这个于志宁干什么去了，难道他不知道有宴会吗？这时候有人提醒李世民，陛下，您召集的都是三品以上的官员，于志宁于大人是正四品，所以他没来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把这茬给忘了。如果换作是别的皇帝，这件事儿呢就算过去了，可偏偏他是李世民，历史上最会当皇帝的皇帝。李世民当即下令，按照宴席的标准给于志宁提前单开一桌，同时加授散骑常侍，从今往后那他就是从三品了。哎，等等，别忙着谢恩，话还没说完呢，同时委任你代理太子宫左庶子，明天就上太子宫报道去。什么叫恩宠？恩宠就是请你白吃一顿大餐，然后吃完饭又告诉你你又升官了。与委任杜正伦时相同，在于志宁上任太子左庶子之前，李世民也是语重心长地交代了一番。李世民嘱咐于志宁一定要辅佐太子走正道，别让邪僻占据了他的内心，一定要用心辅佐太子，日后封赏皇帝自有安排。带着皇帝的嘱咐，于志宁走进了太子宫，他的目标是将李承乾领上正道。遗憾的是这个目标没有实现，不过尽管李承乾不长进，但并不影响于志宁受到李世民的赏识，因为于志宁已经竭尽了全力。为了教导李承乾，于志宁独自编撰了戒怨二十卷，这二十卷戒怨编者于志宁一人，读者李承乾一人。在民国初年也曾经出现过一份只供一个人阅读的报纸，编者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等人，读者是袁世凯一个人。与袁克定的报纸不同，于志宁劝诫李承乾向善，袁克定则诱导袁世凯称帝。同样是给一个人看的读物，两者却判若云泥，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。于志宁的专注没有感动李承乾，却感动了李承乾的老爹李世民。李世民闻之大悦，赏赐黄金十斤，绢三百匹。贞观十四年，任命于志宁兼太子詹事，也就是太子宫的主管。贞观十五年，于志宁因为母亲去世而解职丁忧，不久起复本官，然而仍旧不断上表，请求按照儒家传统为母亲守孝三年。这个时候，离不开于志宁的李世民只能够夺情了。这夺情呢，就是不准官员去为父母守丧。李世民派出中书侍郎岑文本到于志宁家中传口谕说，忠孝不可两全，我儿子需要人辅佐，你得回来帮着他。这真是谁都可以走，老于不能走啊。 不能走的于志宁其实并不孤独，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在他的身边还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战友，这个人就是张玄素。张玄素素有清明，为官深得民心。隋朝末年，张玄素出任了景城县户曹，适逢窦建德攻陷了景城县，张玄素不幸被俘，即将被窦建德砍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居然有数千老百姓痛哭流涕地去为张玄素请命，甚至有人愿意替张玄素去死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为张玄素请命的老百姓说了，这个人很清廉，你今天要是把他杀了，就会自毁声誉，大王您要是想当皇帝，就得对他以礼相待，不能乱杀呀。俗话说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群众的口碑也高于一切的奖杯。有老百姓如此为张玄素请命，就连窦建德也被感动了。窦建德立即对张玄素是刮目相看，当场将他释放，并且委任他当治书侍御史。然而窦建德的任命却遭到了张玄素的拒绝，理由是皇帝杨广还在，忠臣不是二主。闻听此言，窦建德没有勉强，直到杨广身死江都的消息传来，窦建德才重新征召张玄素出任黄门侍郎，而这一次张玄素应召了。窦建德被荡平之后，张玄素出任了景城都督府录事参军，逐步有了不小的名声。这个名声也渐渐地传到了李世民的耳朵里。等到李世民继位，张玄素得以征召，答对得体，当即被李世民委任为侍御史，不久升任给事中，也就是御前的监督官。升任给事中只是张玄素履历中的一小步，不久之后他就因为一次觐见深深打动了李世民。贞观四年6月22日，李世民下令整修洛阳宫殿以备巡视。在李世民看来，这只不过是一次再简单不过的诏令，皇帝预备巡视，提前整修一下宫殿，那有什么不可以呢？然而偏偏就有人说不可以，这个人就是张玄素。张玄素的理由其实很简单，归纳起来就是劳民伤财，容易生变。张玄素的一番劝诫说的李世民浑身不自在，李世民就问了，那依照张清你的意思，我跟隋炀帝还有那夏桀商纣他是一样的了？张玄素回答说，如果陛下您还坚持仓促之间修复洛阳那些宫殿，那么结果就会跟隋炀帝一样，天下大乱。天下大乱这四个字在别的皇帝听来或许只是危言耸听，然而在李世民听来却是逆耳忠言，因为他正是从天下大乱中走来的，他明白天下大乱对于王朝来说意味着什么。李世民叹了口气说，哎，我考虑的不周到啊，才把事情弄到了今天这个地步。于是马上下令停止修复洛阳的宫殿，同时赏赐张玄素彩缎200匹以资鼓励。在这之后，张玄素不断升迁，后升任太子少詹事，不久转任太子右庶子。在接下来的几年，他将一直在太子李承乾身边效力，他渴望与于志宁一起为李承乾保驾护航，然而最终却发现原来这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。贞观13年，鉴于李承乾热衷游猎荒废学业，张玄素上书讽谏，对李承乾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导，其中有一句话十分经典，慎终如始，犹惧渐衰，史上不慎，终将安保。这句话值得历代太子铭记在心，只可惜李承乾太子依旧是没有把张玄素的上书当回事儿。同杜正伦和于志宁的话一样，他们都是疯子辈的，一阵风而已。屡战屡败是结果，屡败屡战是精神。现在张玄素对待李承乾也拿出了屡败屡战的精神，这一次不行就两次，两次不行就三次，总而言之要说到你回心转意为止。此后不久，张玄素又上书了，讽谏的重点依然是游猎， 这一次张全素的话依然苦口婆心，依然用心良苦。然而这样的金玉良言在李承乾那里还是疯子辈的，刮过了天空了无痕。写到现在，杜正伦、于志宁、张全素一一亮相完毕，这三个人都是李世民为李承乾千挑万选的人才，倘若李承乾成器，三人得一人足矣。遗憾的是，这李承乾偏偏不成器，三个人纵使披肝沥胆也改变不了最后的结局。或许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被李世民寄予厚望的李承乾会不成器呢？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的提法，一，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；二，李承乾遭遇了过早的成人化教育。这过早的成人化教育让李承乾懂得了父皇和大臣们对太子的要求，也知道了他们所要求的道德标准，因此上每次李承乾临朝逝世必言忠孝之道，功臣有人进谏，李承乾就会先揣摩进谏人的心态，然后正襟危坐，做出一副虚心倾听的样子，时不时的还要做出引咎自责的姿态。有李世民的遗传基因，再加上后天老师的教育，李承乾的智商和口才那都是一流的，群臣在他面前一般都讨不到什么便宜，只能是忙于应答，然后诚惶诚恐地离开。时间一长，李承乾在群臣面前就树立了圣明的形象，至于圣明形象的背后，没有人知道是什么。西方有哲学家说过，人都是有两面性的，而李承乾就是个双面人的典型。在朝堂上他是圣明智慧的皇太子，在私下里他却是有着各种嗜好的准问题青年。他的人生就是在圣明皇太子和问题青年之间不断切换的，就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，一面是花，一面是字。或许李承乾也在疑惑，我自己究竟是花呢还是字呢，亦或是花字都不是。您看看那硬币有时候转着转着它就立起来了，就弄成了一种花非花字非字的状态。 人世有代戏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常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古语说龙生九子，性格迥异。就在李承乾在东宫小天地里享受堕落年华的同时，魏王李泰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追赶的脚步。在这几年里，李泰一方面忙于编撰鸿篇巨制的扩地制，一方面忙于招贤纳士扩大名声，经过几年的努力，成绩非常明显。父亲李世民给这个时期的李泰打上了一个大大的U。贞观十四年正月十六，李泰家宅上下欢喜，这一天家中来了一位极为重要的客人，客人的名字叫李世民。古往今来，帝王家庭为天下第一家庭，然而第一家庭因为有了第一这两个字，就与普通的家庭有了极大的不同。普通家庭嘛，爸爸到儿子家串个门，那是抬脚就进，不需要什么废话。而第一家庭的皇帝父亲要到儿子家去串个门，那就不是普通的串门了，而是圣驾亲临，是有特殊意义的。这就意味着皇帝父亲很看重你，很喜欢你，换句话说，你在政治上那是很有前途的。现在皇帝父亲李世民就来到了政治上很有前途的李泰家宅，表面上是为了看看儿子的居住环境，实际上却是为了给李泰的脸上再贴那么几块金。因为李世民的这次亲临，那不是空着手来的，而是带来了一个大大的红包。这个红包很大，赏赐范围很广。李泰家住在长安城里的长安县延康里，因此李世民给李泰的红包就重重地砸在了长安县的上空。李世民在李泰家中宣布赦免长安县死刑以下所有囚犯，托魏王李泰的福，现在你们自由了。免除延康里居民今年所有的赋税，托魏王李泰的福，今年你们所有的收入都是自己的， 政府一分钱不收，按照等级赏赐魏王府官署以及延康里老人，托魏王李泰的福，你们每个人都有红包。宣布完毕，用皇帝的酒浇李泰的傀儡，父亲厚爱如此，李泰内心怎会没有涟漪呢？就在李世民用自己的酒浇李泰傀儡的同时，太子李承乾依然是一如既往，问题依旧，唯一的贡献就是当了一次张玄素的升迁垫脚石。李世民鉴于张玄素有不断讽谏太子的事迹，特擢升张玄素为银青光禄大夫，品级从三品，同时卸任太子右庶子，转而代理太子左庶子，也就成了太子宫的政务署长。蜘蛛侠说过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，而在张玄素看来，官职越大责任就越大。感到责任重大的张玄素从此更加用心，对太子李承乾的讽谏也更加是不遗余力。说起来啊，也为难了张玄素了，有李承乾这样不成器的太子，他需要讽谏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。这一年李承乾几乎不在东宫内坐朝，东宫的官员们几乎已经记不起上次在公开场合见到太子是什么时候。那么太子李承乾又在做些什么呢？其实他什么都没干，就是忙着跟宫内的美女们聊天嬉戏，毕竟对着美女要比对着张玄素那些官员轻松得多，有轻松的谁还找那些厚重的呀。时间一长，张玄素看不下去了，再一次上书讽谏，在上书中对李承乾又是苦口婆心，又是推心置腹，然而还是没有用，你就是把自己掏成了笔干，李承乾还是当没看见，眼不见心不烦。不过张玄素的讽谏次数多了，李承乾也烦了，这个张老头整天唧唧歪歪干什么呀，也不管别人受得了受不了，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他还真不知道他是谁了。几天之后，张玄素在深夜回家时遭到了蒙面人的袭击，这蒙面人手持大号马鞭对张玄素进行抽打，几乎致命。《旧唐书·张玄素列传》里称这次袭击是太子李承乾派家奴干的，不过事后李承乾并没有宣布对这个事件负责，敢做不敢当，见了恐怖分子你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吗？不敢承认的李承乾以为从此张玄素会消停一些，没想到这个老家伙骨头还很硬，尽管挨了打还是一顿暴打，可性格居然一点没改，而且还变本加厉。不久之后，李承乾又一次出格了，居然在东宫内击鼓，而且鼓声很大，传播很广。要知道东宫和李世民的居所只有那么二十几步远，身为太子居然没事在东宫内击鼓玩，这成何体统啊。急切之下的张玄素什么都顾不上了，直接冲到李承乾正在击鼓的格子前，要求与李承乾面谈。眼前的李承乾依然温文尔雅，用心倾听，随即做痛心疾首状，当着张玄素的面取下了刚才还在击打的鼓，亲手摧毁，并表示下不为例。你看多好的太子啊，从善如流，闻过能改。可遗憾的是，这只是表面现象。为什么张玄素的讽谏在李承乾身上只收到了广告的效果，却看不到疗效呢？原因还是出在李承乾身上。这个时候的李承乾就如同一个叛逆期的少年遭遇网瘾，又是叛逆期又是网瘾，神仙见了都得耸肩，然后深情地说一句 I'm sorry。 过早成人化，双面人，叛逆期，不良嗜好，四者有其一已经足以影响李承乾的储君之位，然而偏偏他是兼而有之，这可就要了亲命了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贞观十五年，